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11。沈妙看向显德皇后，显德皇后穿着一身素白的稿服，她的神情依旧温和沉稳，仿佛任何事情都不能撼动她心底的从容一分。朝堂经过短暂的骚乱，到底是平静下来。永乐帝临死之前打点好了一切，包括传位诏书，包括朝堂之内可能出现的动乱。固然有人蠢蠢欲动，但永乐帝安排的人马也并非只是摆设。况且谢景行如今频频传了捷报，世人都知道永乐帝无子，传位于这唯一血亲的兄弟是早已决定了的事实。不是没有怀疑之声，但怀疑之声终究会渐渐淡去。谢景行表现出来的勇力，永乐帝安排的周全，朝廷里竟然固若金汤。在这个时候竟也没有出什么乱子。或许他们也知道，一旦那一位睿亲王回来，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胜利，还有明齐和秦国的国土。这征伐乱世将彻底一统，一个帝位反倒不那么重要了。倒不如乖顺安分，等这位新帝凯旋归来登基，还能分得一份功劳。前朝只有利益，后宫呢？后宫的女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君主，自然是茫然无措。有寻死觅活的，更多的却是在为自己后半生打量。永乐帝后宫的嫔妃中，大多都是朝臣的女儿，他自己主动纳进来的几乎没有。况且永乐帝生来冷清，除了之前格外宠爱过卢靖之外，对女色并不怎么贪恋，因此同那些个妃嫔之间倒也算不得恩爱缠绵。永乐帝驾崩后，这些个女人都主动同自己家族求救，指望着能在下半生寻求一条更好的出路。显德皇后平静地处理一切，发国丧，入皇陵，没有要求任何人陪葬。永乐帝将自己的身后事都交代给了邓公公，一切都循着他的意思来。沈妙在夜里来探望显德皇后，自从永乐帝入皇陵之后，他更是显得格外平静。今日又是中秋，圆月在天，他却在未央宫里听着婢子抚琴。沈妙让那抚琴的宫女下去，显得皇后才看到他，似乎倦极了，又笑了笑，说： 哼，你来了。 天冷了，娘娘需得多加一些衣裳。若要听琴，便将小炉热一下，省得着了凉。沈妙温和地说道。显得皇后不以为然地一笑，指了指桌上的月饼，说： 御厨房做的，本宫之前想要让人给你送去，后来想着大约已经送过了，便没有再管。 娘娘也吃些吧。显得皇后摆了摆手： 本宫吃不下。 传位诏书已下，等谢景行回到陇邺便登基，届时沈妙便是皇后。说起来，如今和显得皇后这般称呼其实是不妥的，不过二人皆是没有在意。 这些日子本宫一直在想着从前，本来觉得皇上走了，这是本宫早就知道的事实，本宫一定会慢慢习惯的。可是日子越久，却越来越觉得不习惯。成日里总觉得心空落落的，少了东西似的。秦王妃，景行走了之后，你也是这样吗？ 沈妙一愣。思念吗？自然是有的。寻常觉得每日在眼前没有什么了不起， 等真正的分开之后，才惊觉自己失去的是什么。分别的时候，人大约是能想明白自己的许多感情。不过，沈妙下意识地抚向小腹，大约是因为腹中还有个小家伙，这漫长煎熬的日子便也显得不那么乏味了。 你大约和本宫是不一样的。 显得皇后不等沈妙回答，就自顾自地说道。 从前陛下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将你的事情打听过来，本宫听着便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人。你对付明琦皇室，保护沈家，你一开始大约就是有着自己的想法。至于邂逅景行与他成亲，都是偶然促成的，顺其自然。若是你没有遇着景行，你也能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因为你最初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某个人的妻子。可本宫不一样。 他看着自己长长护甲上的红宝石说， 本宫家中富庶安定，与朝廷之中纷争亦没有矛头，生来无忧。本宫遇着皇上，便觉得人生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他的妻子，与他相携一生。 他手肘撑着脑袋，慢慢地说话，仿佛下一刻就要睡去，然而他还是在说。 或许正是因为本宫前半生过得太过无忧，所以才不晓得成为一个人的妻子竟是这般艰难的事情。 沈妙不说话。显得皇后太苦了，这些日子她什么都不说，但是沈妙明白那种滋味。因为诉说并不能改变什么，但是有些时候能说出来总归是好的。显得皇后眼下愿意说出来，至少比闷在心底更好。 皇上走了，本宫就不知道做什么了。后宫的女人们也都遣散了，这宫里原先吵吵闹闹，烦不胜烦，如今冷冷清清，让人觉得怪孤单。本宫就想着，若是一开始没有遇着皇上就好了，宁愿如你一样与皇室搏斗，保护沈家，走得小心翼翼，也比这注定悲哀的结局来得好。 他说得太心酸，太绝望。沈妙安慰他道，臣夫也是一样的，其实没有人的一生一直都是平安顺遂。自打臣夫出生，除了父母兄长的关切，没有一刻老天赏赐过好光景，臣夫从来不敢去盼望这些，所以事事只得相信自己。遇着殿下是臣夫的福气，可若是没有殿下，臣夫的路就算再艰难也会走下去。皇后娘娘也是一样，就算皇上先离开，可是皇后娘娘也当想想自己，为自己而活，路再难走下去看看，这也是皇上愿意看到的。显得皇后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沈妙以为他压根没将自己的话听到耳中去，才听到显得皇后开口道， 秦王妃，谢谢你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本宫都明白，只是这太难太难了。 那一晚沈妙和显得皇后坐了很久，他们说的话很少，却又好像说了很多很多。沈妙离去之后，显得皇后一个人又在宫里坐了很久，直到陶姑姑来催她上榻休息，显得皇后才起身，亲眼见着她梳洗了上了榻，陶姑姑才离去。等关上门后，榻上的人却复又坐了起来。她点起灯，翻箱倒柜地找出衣裳， 并非是什么皇后的朝服，而是挑了一件月白色的素裙。她极爱这样简单清爽的颜色，只是成为皇后之后再也不能穿这些样式。若是不精致隆重，便会压不住别的嫔妃。她看上去大气沉稳，其实她也只是个不爱说话的内敛的小姑娘。她穿着简单的衣裙，坐在镜子前，轻扫额眉，淡抹胭脂，竟显得极为俏丽起来。她又从抽屉里摸出纸笔，开始写信。罢了，将信装进信封。最后，显得皇后从柜子的最下面摸出了一个精致的玉匣子，那匣子上头都蒙上了淡淡的灰尘。她从嫁给永乐帝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永乐帝的病情，嫁给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世的男人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可她是御长史府上最勇敢的小姐，最向往英雄，永乐帝大约算不得一个英雄。她玩弄权术，拉拢人心，并不光明磊落。可是显得皇后却还是觉得她大约还是他的英雄，一开始是，最后也是。那玉匣子中放着一个细长的小瓶，他将其拿出来捏在掌心。嫁给永乐帝的那一日，显得皇后为自己准备了这个药瓶。他对镜子里凤冠霞帔的自己说：情真呐，江湖人士豪杰利落，义字当头，敢爱敢恨，你虽身在官家，却向往江湖。若有一日他不幸离去，碧落黄泉，你也要跟随，这是你的决定。这么多年，每一年显得皇后都要将那药瓶拿出来看看，又很庆幸这药瓶最终没有被用。每一年都是他从上天偷的格外的欢愉时光，如今终于到了拿出来的时候。他很胆小，胆小到在谢赤离开之后没有勇气去过剩余的日子。他也很胆大，胆大到从一开始知道自己也许会有这样的结局，仍然决然往矣。 我来见你了， 显得皇后轻声道，将那药瓶中的东西一饮而尽。月亮渐渐地从云层里又升上来，高高地挂在柳树枝头，仿佛微笑着注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圆满的令人想要落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